雷蒙脸了脸上不合时宜的表情，一脸茫然无辜。 你刚刚让我让开的。 还挺听话，让得真合时宜。 秦锦城总觉得自己被人当枪使了，可雷蒙的话又没有毛病，他深睨了雷蒙一眼，转身就走。雷蒙摸了自己鼻子一下，就快走几步，走到周雨潮的面前，没客气地在他后背上猛地踹了一脚。在那两个保镖的惊恐的目光注视之下，扬长而去。雷蒙追上秦锦城。 哎，刚刚谢谢你。 秦锦城脚步未停，连目光也没有往他这边转一眼，显然没有要搭理他的意思。雷蒙也不在意，继续说道， 我刚刚翻窗户就是为了躲他，没想到还是被他给堵到了，幸好遇到你。 秦锦城下楼梯的脚步一顿，回头看了他一眼，也没有要揭穿他的谎言的意思，只是给他一个眼神，让他自己去体会。雷蒙见他看过来，扬了扬脸，笑了一下。他本就是生得好看，这笑起来更是夺目耀眼，唇色艳得发亮。秦锦城的眸色沉了一瞬，紧接着眉头就皱到一起了。 大男人长这么好看做什么？ 搞得雷蒙一脸的莫名其妙。 我脸上是有东西？ 秦锦城面色冷峻，依旧是没有要开口的意思，只是下意识地加快了下楼梯的步子。两个人一前一后地出了会所了，秦锦城的司机等在路边，雷蒙是自己开车过来的，车子呢还停在对面的停车场。他扫了一眼秦锦城的黑色骑士15式。 我去，牛逼了，这车可比我那骚包明黄小跑拽多了。 雷蒙也知道自己那辆车有多骚包，但是没办法，那就是他雷大少如今的人设，这一时半会儿呢还不能崩。骑士15这种车也只能是过过眼瘾了。 不过今天晚上或许能过一把乘坐体验瘾。 雷蒙的手还没有碰到车门，秦锦城已经是先一步毫不留情地把车门给关上了。司机愣了愣，转头看了一眼雷蒙。 雷少再见。 这声雷少叫的雷蒙一愣，嘴角邪魅的笑意又扬了起来。 哟，你认识我呀？ 然后别有深意地看向车内，里面的人已经是无动于衷地摇上了车窗，并且用他地狱一般的眼神给还站在车外的司机打了一个标记。那司机后脖子一缩，灰溜溜地钻进了车内，没有再要理会雷蒙的意思，这关门启动汽车扬长而去。雷蒙是一脸的郁闷，气得想要骂娘，他什么时候受过这种窝囊气了？在京城这种地界，但凡认识他的，谁不是绕着走啊？这真是要变天了不成吗？一个个都敢给他脸了。雷蒙是傲惯了，突然被冷待了一回，这还真有点受不了那个气，这上手呢，就要去把车给薅回来。哎，好嘛，我们这雷大少啊，吃了一嘴的灰不说，还差点扑倒在这马路牙子上了。 洁癖狂，你给我等着，这事儿没完。 雷蒙不甘心地追出去两步，这回头就气笑了。他是怎么了？演戏上瘾了？都忘记了自己到底是谁了？雷蒙转身打算打道回府，这迎面就撞上了出来找他的沈浩了。 猛子，我刚刚没看错吧？那个人是秦锦城。 沈浩指着早就不见踪迹的车，结结巴巴地说道。 秦锦城是谁啊？看把你吓成这副怂样。 雷猛邪魅冷勾，转眼呢又恢复成他那副金贵公子的模样。沈浩跟看到怪物似的看了雷猛一眼。 秦锦城是谁？你问老子秦锦城是谁？半年前的那场拍卖会你忘了？你是不是真被你爷爷的事吓傻了，连他都不记得了？ 我干什么要记得他？他又不是我爸爸。 雷蒙睨了沈浩一眼，满脸的莫名其妙。 嘿，我说你这话就不对了，叔叔现在管不了你，但这位爷能，叔叔不能把你怎么样，这位爷同样能。蒙子，我可告诉你，在京城你想横着走没人管得了你，但你遇到他的时候，麻烦你给绕个道，不然把自己作死了，可别怪我不去给你收尸啊。 他真有那么厉害？ 刚刚受了气的雷猛完全不把洁癖男当回事儿，惹了他雷少的人还想要他给他绕道，做梦呢？沈浩弯了他一眼。 你觉得呢？反正你记住，他不是我们这类人惹得起的就对了。走走走，上楼上楼，继续喝酒去。 没心情，要去自己去，我要回去睡觉。 我是听了个什么天大的笑话，雷少跟我说要回去睡觉。 奇怪吗？我也觉得奇怪，但是没错，我就是要回去睡觉。老子都五天没睡了，再不合眼就快成干尸了。 行吧，知道你照顾爷爷这几天辛苦了，那明天再找你，回去小心点。 沈浩还算是有点人性，没有强逼着雷猛再陪他通宵。 行行行，别啰嗦了，我走了。 雷猛背着身体跟沈浩挥了挥手，快速地穿过马路，上了他那辆明黄色的小跑车。华灯初上，霓虹闪烁，本来是夜生活刚刚开始的时候，雷猛却残忍地想要它结束。脑子里闪过洁癖男那张冷漠无情的俊脸。 哼，有点意思，是不是真舍不得？ 他倒是想要试试。雷猛想起了半年前的那场土地拍卖，一块京城边界的荒地，挂牌拍卖的那天总共啊去了不到五个人，价钱低到对不起他雷少的身份。原本以为没有人会跟他抢的，所以带着自己的私房钱就去了，哪里知道啊遇到个傻逼，几轮报价下来愣是逼得他不得不从公司走账。就为这事儿，他纨绔不为的名声又在公司内外传播了一圈，大家都是说他钱多人傻，什么都不懂，还学人炒地，是个废物中的废物。行吧，废物就废物吧，反正他不太介意别人怎么说他。打脸这种事儿，只要自己爽到就行了，这谁规定动手之前还得通知对方一声啊？而很久之后他才知道那个傻逼啊叫秦锦城，听说是个退役兵，这手上有几个钱儿，就学着别人做生意了。却没想到他原来长成这样，这看起来跟傻逼可搭不上边儿啊。后来还听说那块地是他参加竞拍的第一块地，对于抢了别人第一次这种事儿，雷猛倒是没有多内疚，他更好奇的是秦锦城买这块地的目的，总不会是跟他一样看上了他无可限量的发展前景吧？那可就虚了呀。毕竟目前来说，那块地真的是没有什么前途。哎呀，这盖成什么都是亏的呀。沈浩之所以提醒他别去惹秦锦城，除了那次拍地结下梁子之外，还是因为秦锦城不为外人所知的身份背景。这货好像是一个红三代，听说这来头不小，属于普通人不敢惹的级别。 至于到底是个什么级别的，雷猛没有细问。但是能让沈浩那种人害怕，这个官肯定小不了。雷猛轻嗤了一声，发动车子开了出去。他没有直接回家，而是把车开到了一片旧的生活区。这里呢，街道狭窄，胡同遍布，到处都是小商店跟没人养的流浪狗。雷蒙把车停到路边后，开门下车。巷口的音响店播放着一首歌词熟悉的摇滚。 不死的亡魂，不灭不散，存在于天地之间。不作不为，看尽世间百态。没有今生，没有来世，游荡在死亡之地，品尝最孤寂的眼泪。我是一缕亡魂，一缕孤寂的不灭之魂，眼泪是我唯一的美酒，它是证明我活过的痕迹。 男歌手这嘶哑的嗓音让这首歌呢染上了几许悲凉。雷猛眼角的笑意消失，步子在音响店门口顿了顿，旋即转头大步离开。